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第二日，庄府大婚，庄胡甚疼幼子。庄瑾一场婚事，他几乎宴请了大半个天下的世家权贵。府地高于庄家的，自是会值钱子弟来贺；和庄家齐平的，家主尽到。以地家和韩家的地位，遣个子弟或者是管家来，已经是给足了庄家面子了。数日之前，梁府的拜帖就已经送到了庄家。可直到今日大婚的吉时将至，梁府的客人还都未登门。庄胡最是在意韩地两家的态度，自是心里一直留意着两家的来客。奈何宾客太多，叶府小姐入门的鞭炮声已经响起，她分身乏术，不得不暂时将此事压在心底。新嫁娘在一阵热热闹闹的鞭炮声中进了庄府大门，吉时将到，宾客满座。庄胡看着喜不自胜的幼子，眼底亦是老怀大慰。他的目光落在一身新嫁衣的叶诗兰身上，微微凝了凝。 罢了，虽是寒门，但此女也算是有才，能为庄家添些名声，也算是能勉强配得上锦儿了。 庄胡收回了眼底的厉芒，又是一副慈眉善目的表情。 恭喜恭喜啊！ 庄瑾牵着绣团，引着叶诗兰，一路在宾客的恭喜声中走到了正堂。见叶诗兰站定在庄家二老面前，他满面笑容，朝身旁小声唤了唤：“ 诗兰。” 盖头下的叶诗兰微微红了红脸，拉了拉手中的红绸以示回应。庄瑾心底甜蜜，脸上笑意更甚。及时至，一声锣鼓敲响，一旁的喜官顿时高呼：“ 及时， 韩家家主、地家家主到！” 这一声盖过了漫天的鞭炮声，清晰无比地传到了大堂宾客和庄家众人的耳里。庄胡神色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见众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瞬间回过神，看了一眼尚被惊住的幼子，略一迟疑后起身亲自朝门口迎去。 错了吉时自然不妥，可韩子安和帝圣天亲临，整个天下又有哪个世家有此荣光？ 宾客齐接起身去迎贵客，一旁的喜官到底没有把那最后一字落下声来，到底是自己大婚的吉时错过了。盖头下的叶诗兰心急，悄悄拉了拉红绸。庄瑾虽然无奈，却知道韩地两家得罪不得，连忙安抚道：“ 诗兰，是韩地两家的家主到了，父亲亲自去迎贵客了，你且等一等。” 嗯。 不知为何，叶诗兰心底有些不安。庄府大门前，帝圣天和韩子安上旨走下马车，庄胡的身影便出现了。他快步上前，还未开口，韩子安就拱手笑道：“ 恭喜庄城主，子安遇事耽误，略微迟了些，还请城主勿怪。”“ 哪里哪里，两位家主亲临苍城，乃是我庄家的荣光。” 庄胡先朝韩子安见礼，再抬眼朝他身旁的女子望去。这女子一身玄衣，虽慵懒淡漠，看着年岁极轻，却气势惊人，犹不在韩子安之下。庄胡压下眼底的惊诧，笑道：“ 这位想来就是帝家主了，果然年少绝世。庄某久闻帝家主盛名，仍是不如今日一见呢。” 庄胡这句话倒真是说得实心实意。韩子安三十出头才将韩家经营成北方巨擘，帝圣天比他小了足足一轮，又是个女子，他才接掌帝家三年， 帝家的权势就已不在韩家之下。帝圣天颔首，成了庄胡的夸赞，笑道： 我在路上碰到韩将军，正巧韩将军也是来贵府祝贺，便絮叨了几句一起前来了。 庄府一对新人明明就因为他们误了吉时，两人却绝口不提，只轻轻将此时才到的事儿不经意接过。不过他们两人亲至庄府已是给足了庄家面子，庄胡哪里还会管他们是不是迟到片刻。他满脸笑容，连连拱手： 嘿嘿，无妨无妨，这位是…… 庄胡和帝圣天寒暄着，正好瞧见他身后长身如玉的少年，愣住问道。以庄胡一城之主的身份，除了韩子安和帝圣天两人，其他人倒不至于让他纡尊相问，只是帝圣天身后立着的少年太过出挑了些，容颜俊美尚不提，一身温润清贵的气韵实在难得。 啊，这是我那侄儿永宁，过来见过庄城主。 帝永宁一身劲衣，剑眉星目，端贵俊雅。他行上前，朝庄胡微一拱手： 永宁见过庄城主。 啊，原来是帝小公子。帝圣天的能力已是这般绝世，帝家下一辈又如此出色，怕是南方往后数30年都是帝家一家独大了。 庄胡故自感慨着帝永宁的优秀，全然没瞧见他身后跟着的管家庄权一脸惊恐的表情。庄权在瞧见帝永宁模样的一瞬，就欲拉扯自家主子的衣袖，却在帝圣天似笑非笑的目光中全然不敢动弹。身后来和韩子安、帝圣天见礼的宾客越来越多，眼见着吉时过了，庄胡招呼着韩子安和帝圣天入庄府。他身后的管家几度欲凑近他身后说话，都被一路陪着韩子安、帝圣天说话的庄胡不耐烦地推开了。庄瑾为了安抚叶诗兰，一直在正堂内陪着。瞧见父亲带着韩帝两家家主入堂后，宾客眼底的艳羡，全然没了刚才及时被误的不耐，反而脸上红光满面，一副甚有荣光的模样。毕竟这两家家主亲至他的婚事，传出去能让半个天下侧目。庄胡请韩子安和帝圣天上座于堂中一左一右的守卫。 哈哈，这是小儿庄瑾。 庄胡朝一身新郎服的庄瑾指了指，庄瑾立马神情激动，朝两人见礼。待他拜了帝圣天，抬手目光扫过他身后立着的少年时，庄瑾神情一愣，似是想到了什么，面上露出一抹诧异和不敢置信，他的目光凝在了帝永宁身上。 啊，你 那是帝家的小公子。 庄胡见儿子一副见了鬼的表情，神色一沉，连忙道。庄胡很是丢脸，即便帝永宁不凡，自家儿子这副表情也太没出息了些。 帝贤弟。 在庄胡的呵斥下，庄瑾总算恢复了一些常态。他试探地朝着帝永宁的方向拱拱手，带着不易察觉的讨好和恐惧。帝永宁仿佛没有瞧见他的失态，温和地点了点头，抬手回礼，礼仪十分到位。见帝永宁这么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庄瑾心底稍稍安了心。这倒不怪庄瑾失态，这个帝家少主帝永宁竟和那个与叶诗兰有婚约的宁子谦长得如此相似，他自会惶恐。他虽然没有见过宁子谦，但叶家里此人的画像他是见过的。 一定是我杞人忧天，落魄书生宁子谦和帝家少主帝永宁，一个若地底之谜，一个贵不可言，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一定只是长得像罢了。 他稳了稳心神，朝帝永宁尴尬地笑了笑，回转了身。不只是庄瑾，一旁送亲的叶从在帝永宁进大堂的那一瞬间便惨白了脸色。他不比庄瑾从未和宁子谦见过，他在叶家曾和宁子谦同住过3个月， 在看到地永宁之时，他便知道面前这少年就是宁子谦。叶从眼底露出不可置信的惊讶，随之便是巨大的恐惧和懊悔。想起叶家不仅因为庄家弃了地家的婚事，还曾在叶府前毒打他，密密麻麻的冷汗沁上了叶从的额头。红盖头下的叶诗兰似是察觉到了一丝不寻常，轻轻拉了拉红绸。庄锦回过神，看着眼前的心上人，咬了咬牙，暗想一定是自己猜错了。今天宾客满至，无论如何，这婚礼还是要继续下去。庄胡能固守苍城多年，自然城府不比常人。庄锦和叶从的神色骗不过他，一看这二人的表情，他便知道他们怕是认识地家少主。不仅认识，这副神色显然还有过节。庄胡脸色一沉，凝着目光在叶从、庄锦和地永宁身上拂过，心底陡然生出一个极为荒唐的念头。 这不可能吧？ 正当他犹疑之时，终于循着空隙凑到他身边的庄权颤抖着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不知庄权说了什么，庄胡眼底神色几变，猛地抬头朝地永宁望去，却撞上了一双似笑非笑又清冷淡漠的墨瞳。 难怪地家家主会亲临苍城，难怪他道贺而来却又误了吉时。地永宁竟然就是和叶诗兰定亲的那个落魄书生宁子谦。 刚才他还感慨地家家主堪堪少年便权势通天，如今这权势落在庄家身上，他一时之间犹若千钧压身。他怎么会想到自个儿子随便瞧上的寒门小户之女竟然牵扯出了地家的少主？宁子谦上叶家讨公道被打他是知道的，叶家烧毁婚书他也是知道的，同意庄锦动用庄家人手搜寻宁子谦他还是知道。 以地胜天的能耐，庄家和叶家对宁子谦做过的这些事他岂有不知道之理？那他今日来庄家到底意欲为何？更重要的是，他是和韩子安一起来的庄家，庄家随便惹上一家都是以卵击石，若是这两家同时对庄家生了嫌隙，这…… 庄胡简直坐立难安。一旁的喜官小声提醒了两句及时到，却被庄胡的脸色骇住，不敢再说话。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